强了区域的空气重污染监测预警应急联动的联合管理，统一预警标准，共同提前启动应急减排措施，使2017年秋冬季的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二，农历腊月十四，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气温有所回升，不过呢早晚温度仍然比较低，请您注意防寒。今天白天阵风比较明显，有5、6级的偏北风，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35%。白天的最高气温是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都比较好，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车多，机场高速出京受五元桥事故影响，后车队尾排到了4元桥。北五环香白旗桥的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拥堵。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北的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古船的航海日记。早在晚清时期，古船的前身就建立了起来。当时清朝宫廷的官僚借助当时一位大人物的势力，在离京不远的天津开了古船品牌的前身宜来谋面粉厂。那您知道这位当时的大人物是谁吗？ A. 慈禧太后， B. 末代皇帝溥仪， C. 恭亲王奕欣。 啊，今天又来到了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继续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周二哈，我们今天是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的系列节目，今儿要来跟您说说百年古船的航海日记。这个题也很有意思啊，当时这个古船的前身这个面粉厂是哪位借助当时哪位大人物的势力建立的？慈禧、末代皇帝溥仪还是恭亲王奕欣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古船食品公司提供的加拿大小麦粉礼盒一份儿，大家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2018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风貌，研究制定推进老城整体保护实施方案，完善文物保护与周边环境管控的法规和机制，强化文物院落腾退后公益开放使用，鼓励相关单位、居民及公益机构参与保护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根据规划，东城区将在13-5期间腾退保护47处文物，今年将推动法国兵营旧址、湖北孝感会馆等10处文物腾退，基本完成太庙、社稷坛、天坛公园内住户腾退工作，完成7处文物建筑修缮。西城区也将在今年启动对绍兴会馆等文物的腾退修缮工作。 记者昨天从故宫博物院了解到，今年故宫将对年久失修的景福宫深入展开研究性修复，未来将恢复历史原貌，早日向公众开放。修复过程中将对威胁古建安全的砖石病害取样、科学监测、实验分析，保护故宫这一全社会共通的文物遗产，提升故宫文物修复中无损分析与有机分析能力，对数量庞大的藏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那么在接下来的二月下旬呢，北京首都博物馆将举办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这次赴京参展的西藏文物中，国家三级和三级以上的文物所占所有展品的 90.8%， 规格之高是历史之最。其中大昭寺、扎什伦布寺等寺庙提供的文物全部是第一次与公众见面。据了解，展览将从文明溯源、高原天路、雪域佛运、合同一家等四个方面展示西藏文化的形成、西藏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往，进而形成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历史面貌。同时，展览将通过大量的文物和史实来表现中国民族团结的主题。今年七月是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纪念的这个邮票展也将在七月到八月间陆续在天津、营口、烟台、上海、北京五个地方巡展。巡展期间将举办纪念学术研讨会，各相关举办地的邮政也将借此契机开展各具特色的纪念活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将为纪念大龙邮票诞生14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特别发行邮资明信片一枚。大龙邮票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在中国近代邮政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既是近代通信资费方式颠覆性的变革，标志着古老的邮政驿站的业态逐渐退出时代的视野，又使近代的邮政正式登上了国家历史的舞台。来，目光转向国外。国外一家拍卖公司下个月要拍卖安迪沃霍尔创作的一幅苹果公司标志的画作。这幅画是1985年沃霍尔的广告系列的一部分，它包含了苹果公司1977年到1998年使用的经典的标志。那么安迪沃霍尔在这幅作品的正反面都署了名，据说画面保存非常的完好。在最近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沃霍尔的一幅类似的画作拍卖价达到90万美元，所以很多人对于即将拍卖的这幅作品也是抱以厚望。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对于下个月即将开幕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人们最关心的除了中国冰雪健儿的表现，就是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表演了。最近北京八分钟的导演张艺谋表示，这个表演的看点就在于新和科技，用八分钟展示中国成就和大国自信，展现中国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信心和中国人民欢迎全球朋友到中国来做客的热情。张艺谋介绍说，他和整个团队用了很长的时间搞创意，把一些高科技手段和传统的表演结合起来，呈现出中国当下的科技水平和新的发展。不过基于保密的需要，张艺谋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环节。第60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北京时间昨天早上在纽约举行，美国歌手布鲁诺·马尔斯成为了当晚最大的赢家，横扫包括年度歌曲大奖、年度制作大奖、年度专辑大奖在内的六个奖项。在影视音乐类中，《爱乐之城》电影原声带获得了最佳改编影视歌曲合集和最佳原创影视音乐专辑两个奖项。动画片《海洋奇缘》主题曲夺得了最佳影视歌曲奖，说唱歌手拉马尔则包揽了说唱类的奖项，他的单曲也拿下了最佳说唱单曲、说唱表演和最佳 MV 三个奖项。这张专辑也获得了最佳说唱专辑。有人欢喜有人愁，美国的嘻哈歌手杰 Z、 Lady Gaga 和泰勒 Swift 在这次颁奖礼上都与奖项失之交臂。您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素数是多少吗？最近日本一家出版社为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素数做了一本书，四天时间就已经脱销了。截至上个周五，这本书在日本各大书店还处于缺货状态。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最大的素数》，装帧设计也非常简单，一共720页，全是数字。其实这本书就是把目前已知的最大素数从头到尾给印了出来， 素数呢又叫做质数，这种数字有无限个，指的是大于一的自然数中那些除了一和它本身以外不再有其他因数的数字。水果和蔬菜可以说是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爱吃水果，尤其是女性特别崇尚水果，甚至把水果当饭吃。除了满足口腹之欲之外，他们也认为水果能够满足美容和保持身材的需要。但是您知道吗，吃水果其实也是有最佳时间表的。首先是早餐，一般来说大部分人早餐食物的质量不太好，所以应该适当的增加一些水果。其次是两餐之间吃点水果，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获取丰富的营养素。还有就是餐前时间，健康的成人如果有控制体重的需要，餐前吃水果比餐后吃效果要好，有利于减少进食的总量。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家中有中考考生的朋友关注一下，从今年开始本市将实行三必考加三选考加体育的新中考模式。今年的中考试题由北京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文化课的总分是540分，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三科的试卷总分值各100分，采取计算机考试方式，与统考笔试分离。物理、生物或者化学、历史、地理和思想品德五门考试科目原始分的满分也全部都是100分，其中每门含综合社会实践活动10分。另外2018年体育考试的成绩满分是40分，其中现场考试30分，过程性考核10分。来，我们再来关注就医。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未来北京医院将整体搬迁到丰台区的花乡，目前口腔医院已经确定了新院区的选址，2018年计划开展前期的手续办理、征地拆迁等工作，力争2018年底实现开工建设，计划2021年底完工。北京口腔医院新址建成后，将与北京天坛医院继续比邻而居，南部城区的居民看病就医将会得到更好的服务。另外，同仁医院的亦庄院区扩建工程目前已实现主体结构封顶，计划今年开始内外装修等工作，2020年底前建成并投入使用。友谊医院顺义区的后沙峪分院目前也已经基本完成了土方工程，计划2021年底前完工。北京市公交月票版一卡通最近正式发布，首批一共发售了5000套，每套3册6张。这次发行的珍藏版月票一卡通分别是1980年版和2004年版的北京市区工人和郊区工人月票，以及2004年版北京市区学生和通用学生月票。您可以登录北京公交集团官方微信进行在线购买。另外，今年上半年还有望推出1955年版的两版月票版的一卡通。这种一卡通呢，只是卡面为月票的外观，功能和普通的一卡通的优惠政策是一样的。再来给您提个醒，临近春节，最近有不法分子冒充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仿冒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实施钓鱼式电信网络诈骗。为了防止广大群众上当受骗，最高人民检察院声明并提醒，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不发布执法通缉令。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不发布执法追缉令、全国通缉令，不会有案件清查的相关内容。各级检察院不存在电话办案，没有安全账户，不会通过电话向任何个人索要个人银行卡或账户信息。凡是要求上网查看通缉令、接收逮捕令、做电话笔录、要求绝对保密、进行转账汇款等情况的，全部都有严重的诈骗嫌疑。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古船的航海日记。早在晚清时期，古船的前身就建立了起来。当时清朝宫廷的官僚借助当时一位大人物的势力，在离京不远的天津开了古船品牌的前身宜兰牟面粉厂。那您知道这位当时的大人物是谁吗？ A. 慈禧太后， B. 末代皇帝溥仪， C. 恭亲王奕欣。 好， 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古传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加拿大小麦粉的礼盒一份。来，各位朋友加油吧。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江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伴随着这首轻快的音乐，开启我们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今天要来跟您说说一艘百年古船的航海日记。有这样一家面粉厂，它晚清时期在天津创办，历经倒闭重张几次易主，经过106年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成长为了一家集面粉和食品生产、科研、贸易、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粮食加工企业。这就是大家熟悉的粮食老字号古船。百年古船的发展历程中有哪些故事？如今古船的产品中都有哪些特色的产品？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有意思的事儿？未来的古船又将驶向何方呢？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就带您一起翻开这艘百年古船的航海日记。来介绍一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赵凤琪。赵总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嗯， 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其实说到这个古船啊，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它竟然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面粉船、面粉厂。但是我们北京的朋友对于这个古船这个牌子是非常的熟悉。您知道，在您来之前，我们这个听众的微信粉丝群里啊，他们还发了这个咱们古船好多好多东西的图片在一张这个上面，看来大家对古船真的是非常的熟悉。这样，赵总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头稍微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这古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 嗯，好，古船，要追溯到历史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的时期，晚清，大概是1878年，当时。一个朱姓的一个政府的这个官僚， 嗯， 借助西太后的势力，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叫伊莱谋的面粉厂。这个伊莱谋，待会儿我再跟各位听众做解释，非常怪异。 这仨字儿哈，这也挺怪的。这个， 1902年呢， 嗯， 在天津创办的这家伊莱谋面粉厂， 嗯， 就迁往了北京西便门外，它就成了北京第一家机制面粉厂。由于当时以这个蒸汽机为动力，这个机器磨坊生产能力，跟这个蓄力的这个机磨呀比起来，生产能力大很多，而且生产的那个面粉质量也要强很多，所以伊莱谋面粉迅速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并开创了北京机制面粉的先河。1931年的时候呢，这家伊莱谋面粉厂更名了，改名为三洋面粉厂。解放以后，北京市政府为扩大这个国营面粉加工企业的力量，把这当时三洋啊、福星这些私营面粉厂整合起来，成立了这个北京面粉公司。 这就是国营的企业 了，变成国营企业 了，北京市面粉公司。 对，在1992年的时候，现在这个品牌古船品牌注册， 嗯， 到2001年，北京古船食品公司，成立，当时只有两家面粉厂，这个日处理的小麦能力是1300吨， 嗯， 到今天呢，古船已成为有下属企业8家，日加工小麦能力是3500吨，年产值30亿元的一个大型的，在国内是大型的这么一个 面粉加工业。 嗯。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 宜来牟啊， 对 吧？其实古船这个商标，实际上刚才您说了，是1992年才注册的。 对， 前身最早在宜来牟面粉厂。这个宜，我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左边一个贝壳的贝壳的贝，右边一个台， 对， 是吧？ 对，对，是 这个台湾的台， 对， 这个宜，然后来是来去的来，牟是那个回眸一笑的。牟去到木字旁，右边的这个 部分。对，也可以说姓木的木。 啊、哦，姓木的木，对。 啊，是个多音字。 对对对。 那么。 这个名字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哈。 怪异。怪异。 为什么呢？ 这个名字啊，说起来还是挺有文化味的。 哦。 在古代呢，这个来是指小麦，牟啊是指大麦，是吧？宜、 嗯、 大家都很清楚是这个宋的意思，是吧、嗯？那么合起来的意思呢，就是送给人们用那个麦子做成的面粉。 哦。 啊，应该还是充满着文化的意味。 嗯。 那么古船呢，可能大家对这个品牌啊，应该说可能也不解。因为一般面粉呢、啊、都用什么雪啊什么白呀、 啊。是啊，在、市场上好多这样子的呢。 对，为什么用古船呢？ 突出它的这个雪白哈、 对。那这里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古船。 嗯。 这个商标品牌的名字的由来。那不是1992年的时候啊，就是北京这个面粉工业公司，他建了一个大型的日处理800吨小麦的这么一个现代化的面粉厂。 嗯。 当时呢，这个面粉厂坐落在通州的大运河畔。 嗯。 这个由于啊，这个厂子坐落的地点是在京杭大运河的这个起点。 嗯。 几百年来啊，这个通州是漕运和仓储的重地，所以当时北京市粮食局的局长，张正义，亲自为这个厂子品牌命名为古船。 嗯。 后来呢，北京市面粉公司所有面粉厂的品牌，也都命名了古船。 嗯。是因为最早它是在这个陆河面粉厂这边， 对对对， 大运河边上， 是是，对对对， 一艘古船重新扬帆起航了， 对对对，是是。 您看一下我们这个电脑上的这个图片，是我们的一位也是热心的网友新宽体盘发来的，他们家的用过的应该是古船面粉的一个高筋小麦粉 啊，对， 我这人用完的拍着这袋儿、给您看看。 那从这个袋子 用的很多、 从这个袋子上啊。应该说还有这个包装还有一个特点， 嗯， 就是它这个方章应该说非常简洁， 嗯， 非常简洁。这方章的寓意我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古船面粉这四个字儿是吧？ 古船面粉 方上的那个方章 是在方章里边，对、因为这个当时就是我们设计这个包装的意思，一个是简洁，让大家一目了然，古船面粉这么一个方章，另外呢，我们是北京的面粉厂，北京啊在皇城根下。有点象征着印呐、喜呀、这个意思，嗯， 所以说就是就有这么一个这个方形的这个框子里面写的古船面粉 四个字、啊、对对对，寓意是这样。 那么通过您刚才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古船面粉呢，从这个100多年前哈开始，这个叫宜来牟面粉厂，后来呢历经了私人经营，后来到抗战时期，我知道产量还曾经急剧下降，是吧？然后后来又有公私合营。到了1992年古船这个品牌正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也听说这个古船刚刚起航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也并不太顺利，当时是面临着债务沉重、销量下滑、利润锐减这样的一个困境，是吗？ 对，是这样。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应该说2001年古船食品公司啊刚成立的时候，他面临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一个是历史包袱，另外粮食放开以后，这个市场竞争的这个双重的压力，当时企业亏损也很严重，为迅速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呢，古船食品公司当时是坚定不移的推出了一个战略，那就是品牌战略，相应的措施是一是不惜成本，提高质量标准。我们当时定了一套比国标严得多的标准，高得多的标准，是不惜代价的。另外，加大软硬件的投入，提高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坚定不移的为首都市民提供安全放心的产品。

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二，农历腊月十四。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温度仍然比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白天阵风还比较大，有5-6级的偏北风，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35%。白天的最高气温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未来几天的天儿都比较好，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1，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本时段环线车流有所上升，目前东西二环南段、东西三环南段以及东西四环以及东四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北二环东向西、北三环东段的东西双向也是车多，南部地区环线目前行驶状况良好。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古传的航海日记。早在晚清时期，当时清朝宫廷里的官僚借助慈禧太后的势力，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开了一家宜兰磨面粉厂。那时候由于生产力落后，磨面都是使用石碾、石磨，靠人力或畜力进行。1902年，这家面粉厂由天津迁到北京西便门外，成了北京第一家机制面粉厂。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慈禧太后。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前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古船已经成为集面粉和食品生产、科研、贸易、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粮食加工企业，有很多知名品牌的面粉用的都是来自于古船。那么下面哪些品牌在使用古船的面粉作为原料呢？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庆丰包子铺， B. 稻香村糕点， C. 康师傅方便面。 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慈禧哈，当时是借助这个慈禧的势力哈。 对， 其实您也说过了哈。 是。 节目一开始就说了，答对的朋友还是很多的，什么勇往直前啊、宁香啊、牛仔、波澜不惊啊、狮子王、福寿一炷香、Sunny Flower 或新冠体盘等等等等，好多朋友呢。来，您这赵总来说说第一道题，我们选给第几位答对的朋友吧？ 我想选，第八位吧。 第八位，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8家企业 啊、哦，刚才说了哈，从最开始的2家发展到了现在的8家企业了啊、好，我们的编辑先数数。那么第二道题呢？刚才说了是一道多选题，说哪些食品现在在用古传的面粉做原料？是庆丰包子、稻香村的糕点，还是康师傅的方便面呢？ 来，朋友们好好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古川食品公司提供的加拿大小麦粉礼盒一份，来大家加油。好，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八位朋友刚才回答对的第一道题是幸福的小乐，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疆图。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疆湖，我是黄燕。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凤琪，带我们一起翻开这艘百年古船的航海日记。那么刚才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对于面粉，尤其是古船面粉的一些问题，我刚才已经问过赵总，都可以回答哈，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我们一块集中在一起来回答，不分散的回答了。那么刚才呢，也说到了古船的这个历史，从106年开始，那么到这个，后来1992年这个古船这个品牌正式成立的时候，当时其实境遇还是比较艰难的哈。那么这个古船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应该说，这个被评为，比如说北京的名牌产品，扭亏为盈。那么到去年2017年的时候，古船品牌的价值已经是位列全国食品行业前茅了。那么这几年呢，我们知道古船不但扬帆远航，也加强了这种这个团队的这个研发能力和科技的这个创新，这个老字号也焕发出了青春的光彩哈。那么在这当中做了哪些创新呢，赵总？ 你说古船食品公司成立以来吧，在这个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这个社会和责任感的共同驱使下吧，我们在这个科技创新和这个产品创新方面，应该说始终在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说近年以来我们陆续推出了不同规格的产品，比如像古船饺子粉啊，古船自发粉，古船面包粉，这个古船7+1营养强化面粉，古船的这个微波蛋糕粉，以及这个给食品企业使用的这个全聚德压饼粉呐、华天包子粉、稻香村糕点粉、肯德基煎炸粉、康师傅方便面粉，还有伊利面包粉等等。应该说在产品方面，古船一直是引领着这个市场的消费，引领着行业的消费趋势。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说古船食品公司三大系列产品，通用、专用、营养强化，形成了100多个产品的这样一个序列，应该说，目前很好的满足了，首都和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另外呢，从宜来牟面粉厂搬迁到北京以来，那么北京面粉工业一直是全国面粉加工业的引领者，或者说技术的输出的这么一个源头。宜来牟面粉厂应该说，开工以来，在全国有很大的带动作用，比如带动江南的一些面粉厂。从60年代呢，针对那个年代的特点啊，北京研制出了这个前路出粉法这么一个工艺的创新。80年代呢，率先引进瑞士布勒的生产线。那么近些年呢，包括小麦清理色选机、轻度剥皮机、机械手码舵机以及低温制粉加工技术这些的应用，在全国都起到了比较好的示范作用。目前北京的各个面粉厂啊，经过技术改造，技术水平在全国都是保持着领先的这种水平。 您知道吗？大家在收音机旁听您说的特别仔细，因为您刚才其实就说到了这个骨传的面粉应用在了哪些这个产品当中哈，大家一下就都回答对了，好多朋友发上来的这个答案，确实也是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很多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些这个食品哈，它的这个面粉类的东西都是用的这个骨传的面粉，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全聚德的这个烤鸭的这个荷叶饼，哎，别看这个。这个饼只是烤鸭的配角，但是这里头讲究也特别的多，是吧？烤鸭饼要讲究这个薄、亮、软、透。哎，当然了，制作技术很重要，但是这个原料也非常的重要。据说这个当时这个骨传还专门组织这个公关团队来研制这个全聚德烤鸭饼，是吗？ 啊，是这样的。全聚德烤鸭饼粉呢、啊，这是骨传食品公司。为全聚德定制的这么一款档次非常高的这么一款产品，应该说从这个2002年，到现在，我们跟那个全聚德，供货已经有16年了，应该说跟这个全聚德供货呀、啊，这里就跟我有很大的渊源 啊、哦，真的 啊，跟我有很大的渊源， 怎么讲？ 因为跟全聚德这个业务员、采购员吧联络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我当时就在这个通州这个面粉厂，做这个厂长，记得，是有那么一天吧，这个全聚德的采购员，到我们这儿来，联系，说问我们能不能提供，这个全聚德这个烤鸭饼专用粉，他们也想。对这个产品有个提升，当时我们，谈的是非常好，我们说没有问题，过后我们很快就拿出了第一批样品，但是我们的这个业务人员送过去以后，这样品很快被退了回来，后来我们这个问着什么原因呢？他说是金粒，还达不到要求， 就撕了容易破，那就是， 对，金粒达不到要求， 做出来的饼， 对，我们。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反馈的这个原因吧，进行了这个原料的调整，生产了第二批样品，但是送过去以后，又被退了回来，原因是这个白度达不到要求，我们又从工艺上、从原料上进行了调整，又送过去了第三批样品，但是第三批样品送过去以后，我们都认为这回应该没什么问题，找得比较仔细了，再次被退了回来， 真的是好事多磨。 我们也问的原因为什么呀，是吧？原因是他们是在这个灯箱下用放大镜看，有一个看，说那个鸭饼的表面啊，它有黑点儿。 他们也验得很细 啊，非常的严格，应该讲就是说俗话说吧，事不过三吧，客户就觉得你们还成不成啊，也不再跟我们联系了，然后这有一些职工啊，他也有些沉不住气，是这不是吹毛求疵吗？拿放大镜炒面粉的黑点是吧？另外说这咱这赔本赚吆喝啊，当时我就有些进退两难了，说实话想到过放弃，但是后来又想，就是我们是国企，我们凭什么拼的就是这个实力和质量，后来我们这个研发队伍吧，就是这个统一思想，一定要把这个客户拿下来，后来我还专程跑，记得专程去了一趟全聚德，应该说表达了歉意是吧？就是提出再次合作的愿望，第四批样品我们是齐心协力，把这个样品啊做的，就说再没有问题。应该说，和客户签下了头一笔订单。的主要联系人是我。 所以这个故事您特别的这个熟悉哈，其中这个曲折的过程。所以其实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很喜欢自己在家里头做美食，有的人他也愿意自己在家做这个烤鸭的饼，就很难做有时候。现在我知道，其实就是可能是这个。面粉原料的问题， 对，要求很高， 你要必须得找这种专门的这种，那这种烤鸭饼粉在市场上有卖吗？还是只供给全聚德呀？ 全聚德这一款是特制的， 特制的， 特制的，如果有一些听众的话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那儿买类似的产品。 哦，也有类似的哈。那么其实除了全聚德，我知道古传还为很多老字号品牌是定制开发了一些产品，是吧？ 对， 而且这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赵总跟我们来说说。 是，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品牌。 对对对对， 嗯， 应该说这个古传呢，除了为这个刚才说这个全聚德供货以外， 嗯。 还有一些好多的也都是百年的老字号企业。 嗯。 比如说像这个稻香村的糕点呐、啊。 嗯。 像伊利面包啊，这个清风包子铺，等等跟咱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食品，也都在使用这个古传的面粉。 嗯。 比如说这个庆丰包子吧，是吧？ 嗯。 庆丰包子是古传在2012年，为这个庆丰包子铺研发的这个。专用包子粉， 嗯， 并且这个后来成功的配送到了庆丰包子铺所有的门店，目前这个庆丰包子铺在北京几百家门店都使用这个古传食品公司的面粉， 嗯， 当时给这个庆丰包子研发这个包子粉的时候， 嗯， 应该说我们经历的挫折也不小。也不小，因为庆丰包子对这客户，点餐后的等待时间这规定比较严，而且又都是现场试做，所以对面粉这个适应性要求特别高。还记得在这个试制过程当中，当时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是我们研发团队的一个这个骨干吧，是全国38红旗手张颖，为了使我们这个产品这个适应性。能够更广泛，满足所有店的要求，多次到这个庆丰包子各个这个现场店，熟悉情况， 嗯， 经常是早上呢很早就到店里，和这个店里的员工一块上班，然后晚上回去以后，还要根据店里这个的要求和反馈的情况，进行研制， 嗯， 啊，经常。忙到深夜啊，有时候他家在顺义，那一段时间就经常住在单位了啊、 嗯， 家里孩子很小啊，应该说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个后来这个张颖啊也常说，那段时间，就是每天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做梦都是梦到都在这个做这个包子， 太不容易了哈。 对，应该说这个经过这么多次的实验， 嗯 啊。后来我们这开发出的包子粉吧， 嗯， 终于得到了咱们庆丰包子铺，所有门店的认可。 嗯 嗯， 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庆丰包子的面粉也是您这儿专门提供的。 对，也是一款那个特制产品。 好，说到这里，我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重复一下，大家来再思考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古传的航海日记。目前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古传已经成为集面粉和食品生产、科研、贸易、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粮食加工企业，有很多知名品牌的面粉用的都是来自于古传的。那下面哪一些品牌在使用古传面粉作为原料呢？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庆丰包子铺 B. 稻香村糕点 C. 康师傅方便面。 来，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这道题，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古川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加拿大小麦粉的礼盒一份。另外呢，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面粉啊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赵总呢也会给大家一一的解答。那么来，我们请赵总来看一下，我刚才就说有好几位朋友已经发上来了这个问题，想请您解答。比如说新春这位朋友他就问，他说请问一下嘉宾，古传面粉中的添加剂一般有多少种，哪种产品原麦中的营养成分损失少，添加剂少？您看这问题还挺专业哈。 应该说非常专业。 嗯。 也是当下比较热点的问题。 是。 这样就说古传食品公司的产品刚才有介绍分为三大系列。 嗯。 通用、专用、营养强化。 嗯。 那么作为通用粉呢，包括咱们这个老百姓经常购买的，比如说富强粉、 嗯、 麦芯粉、饺子粉、 这个标准粉呢、啊，这是古传这个提供的这些通用粉里边是不含任何添加剂的。 哦，这都没有添加剂。 通用粉里是没有添加剂的。 哦。 那么作为这个古传推出的七加一营养强化面粉，它是添加了这个七种这个一些微量元素。 哦。 还有维生素 A。 哦。微量元素有哪些呀、 啊？有这个钙、铁、锌，VB1、VB2。 哦。 还有这个叶酸、尼克酸， 嗯， 这个一啊是指就是维生素 A，、 嗯、 这样七加一，它添加的是一些，这个应该说营养剂啊、这是营养强化系列的， 嗯， 还有一些这个专用粉，跟咱老百姓比较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自发粉， 嗯， 它里边要添酵母， 嗯， 酵母糖啊盐呐、这些这些这个。添这个这是有添加剂，糖盐算添加剂 哦， 然后 酵母也算 酵母算辅料， 辅料哈。这种自发粉就等于是就回来就和上水，它自己就能发酵，不用再加酵母了，是吧？ 对，这操作比较便捷。 哦， 对， 这是这个他还问了说这个哪种原产品原麦中的营养成分损失少，添加剂比较少。 这个问题是这样，也是咱们 专业到我都已经有点搞不清了。 广大这个听众比较关心的啊，是这样，从小一粒小麦的这个营养成分来分析呢， 嗯， 越靠小麦芯里的部分， 嗯， 麦芯，它的这个食用品质会非常好， 哦、 比如说粉色洁白呀、 嗯， 口感比较筋道啊，这个做出熟食比较鲜亮， 嗯， 和的透明，越靠外边的呢，相对粉色比较暗，靠近皮层的， 嗯， 表皮以下的一部分面粉，但是它相对的膳食纤维啊，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些矿物质， 嗯， 一些维生素含量会高一些， 各有所长， 各有所长，这样就说看，您选择的是哪一个方面是吧，或者哪一个，您注重的是什么？ 哦， 如果您是注重感官， 嗯， 注重体验， 嗯， 注重色香味儿。那么比如说像古传您选择这个麦芯粉饺子粉、 哦、 精致雪花粉， 嗯， 还有我们包括的我们这个比较高端的加拿大小麦粉， 嗯，今天的奖品是吧， 对对 啊， 如果 这就属于就比较靠近麦芯的部分， 对，这个感官会非常漂亮，非常好， 嗯， 如果您比较注重这个营养均衡， 嗯， 比较注重这个养生， 嗯， 那么您选择比如说古传的麦麸小麦粉呢、啊， 嗯， 另外就说古传现在也正在全力研发全麦小麦粉， 哦， 全麦粉小麦粉就是把整粒小麦， 嗯， 整个的给它，就是说全研碎，这种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一个是要解决口感， 嗯， 另外这个整个这个一些其他的指标吧，反正食品，再营养不好吃不行，还不如直接吃药。 没错，一定要好吃哈。 嗯、 还有新欢体盘还问，他说想问一下嘉宾，就刚才他晒了一个高筋小麦粉的袋儿嘛，他说这高筋小麦粉和富强粉有什么区别？嗯、 高筋小麦粉呢、啊、和富强粉执行的是两个标准。高筋小麦粉执行的是这个国家的8607，它的面筋的含量要求比较高，相对富强粉呢，它算是一种高筋类的面粉吧， 嗯， 筋力比较高一些。 它适合做什么呢？ 这块粉也是属于这个咱们做咱们中国的传统主食， 嗯， 比如说馒头啊、面条啊、饺子、啊、都可以， 嗯， 包子等等都行。 不是说高筋粉和低筋粉它有什么区别呢？这个 高筋粉呢、啊，实际上是两个概念，比如说做这个中国传统主食， 嗯， 高筋粉可能是饺子粉呐、啊，面条粉，这个对面筋的这个含量质量都有要求， 嗯， 但是、 哦、就饺子其实也是属于高筋粉的一种是吧？ 对，也是属于高筋粉、 哦，嗯， 但是要求最高的还是做西式的面包， 嗯， 它这个发酵的。时间会长，强度 啊、嗯哦，面包也是用高筋粉， 它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哦， 比如说加拿大小麦粉， 嗯， 它这个做面包的话，应该说是非常专业， 嗯， 它做中国的传统主食，也非常不错， 嗯， 有点筋道的这种口感。 筋道做面条啊、饺子啊，甚至你做一些包子呀、啊，只要这个发酵时间长一点，面和的好一点，都没问题。 哦。 它是这个高筋系列里适应性最强的一种小麦。 那低筋粉呢？因为现在有时候去买就看着有点晕啊，这各种粉特别多。低筋粉适合做什么呢？ 低筋粉适合做这个糕点，比如像饼干、蛋糕。 我明白了，现在热衷于烘焙的这些朋友哈，除了做面包之外，就做什么饼干啊、蛋糕啊，什么自己就是适合做这个，就比较口感比较松软的那种，是吧？ 对，这个必须用这个低筋粉。 哦。 这样做用低筋粉。做出来的这个饼干和蛋糕比较，做出饼干比较松脆，做出蛋糕比较松软。这个古传呢也有这个低筋粉的这个生产和销售。 对，我也看到过。所以有时候你要用错，比如说你要用低筋粉，有一次我就和错了，就想摊点那个煎饼，自己在家就是和点那个面糊糊摊煎饼，用低筋粉就不行，就特别容易碎那个哈。 可能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富强粉、益龙粉打天下。那么现在随着人们对这个食品呢，这个要求越来越高，这个体验的要求越来越严。那么现在的面粉实际也很专业。古传现在形成100多个产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要适应大家做不同东西哈，用不同的这个产品。 时代不一样，要求在这个提高。 所以说呢，这个你看 BH 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我们家喜欢吃面食，面条、烙饼、包子、饺子都是自己做，从来不在外面买，一直用的都是古传面粉、富强粉、标准粉，信赖的品牌。 好、谢谢这位听众。 还有一位叫丹的朋友也发来微信，他说祝古传不断创新，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北京老字号加油。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和努力的方向。 然后我刚才不是问这低筋粉、高筋粉 ,BH 还跟我说，他发了一个，他说高筋粉做饺子好，低筋粉做烙饼好。 这位这个听众说的非常专业， 特专业哈。 烙饼啊，就说他要求这个，就说这个饼做完了以后要比较这个软，是吧？这时候的高筋粉做完了，可能热的时候还可以，一旦温度降低会非常硬。尽量选择那个就是筋力弱一些的。 根据这不同的需要来挑。 看来咱们的听众好多也都是非常专业。 没错。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大家对于这个古传行驶到2018年这经过的100多年的这个风风雨雨的历程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面对新的经济环境，古传有哪些发展和创新呢？稍后我们请赵总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岁末年初，国家博物馆又迎来了一轮大展，张大千艺术展开幕。张大千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他不凡的人生经历与卓越的艺术创作为所有人所瞩目。张大千为什么临摹敦煌？他对古画如何理解？他为什么要自己作纸？城市文化范儿展览评论员带您看展，并了解这次展览的背后故事。 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二道题，哪些这个面粉是由古传提供的？刚才说到了这 ABC 这三项其实都是古传提供的，一开始您就说了，您说完之后您知道大家都答得特别热烈，好多朋友都答得特别的对， ABC 好多朋友都答对，真的好多好多。来，赵总给我们再选一下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您看看。 我选数字18吧。 18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是古传食品公司就是正式运营的第18个年头了。 哦，古传食品公司是吧？ 对， 不是古传面粉。 古传食品公司。 好，第18个年头，来，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18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再看看第三道题，要说的古传现在真是研发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有这个无铝配方的油条粉哈。以前都说怕这个吃油条吃里头的含那铝对身体不好，现在咱们古传还研究了没有铝的配方的油条粉是吧？ 啊，是这样。 这铝在里头起什么作用啊？ 这铝主要是明矾、 哦、 它里边是这个含铝。 嗯。 它明矾主要是在这里促醒发作用。 是吧？ 嗯。 那这古传是通过别的方式来促了它的醒发是吧？ 啊，对。 就不用加明矾了。 对。 为了实验，炸了多少根油条才实验成功？2000根、3000根还是4000根呢？哎呦，太不容易了。好，大家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古传食品公司提供的加拿大小麦粉礼盒一份。来，大家加油！第二道题，第18位答对的朋友是 Locke 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老字号，新江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要带您翻开百年古传的航海日记，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古传食品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赵凤琪。那么赵总呢，刚才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古传这个100多年的这个老品牌哈，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也适应新环境，比如说跟很多老字号合作，给他们专门研发这种产品，比如说全聚德的这个荷叶饼的专用粉呐、啊，还有这个伊利的面包粉呐、啊，还有这个刚才说了有这个稻香村的糕点的粉呐、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刚才我们也刚刚了解到，下周我们将邀请这个王志和来做客，说王志和的什么材料也是你们提供的？ 我们也帮他提供一些辅料。 是什么辅料啊？ 也是面粉类的吧？ 可是那不是王志和那个臭豆腐也不是面粉做的呀。 他这个这个具体的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麸皮是您这提供的哈？ 我们是给3元。 啊， 3元提供的一个麸皮 是吗？好吧，就反正有辅料也都是跟你们这面粉有关的，由你们来提供哈。好，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些老字号用的这个面粉是你们提供的，那么我们出第三道题，说到了这个油条粉，自己在家现在炸油条又方便又卫生哈，没有加明矾的这个油条粉你们也研制了。那么我这个听说你们不但是研制这个油条粉，这古传的技术员快成油条西施了，炸了几千根油条，还有研制这个微波蛋糕粉，而且说技术员都变成了这个烘焙专家，现在烘焙很流行啊，就咱们现在也研发了一些这种比较个性化的一些这种自己在家做的这种 体验的 这种 产品， 各种产品也很有意思是吧？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当时什么情况。 我先说一下这个油条油饼粉吧。应该说油条油饼是咱们中国人尤其早餐上比较喜欢的一种食品。但是多年以来就是说都是以摊点制作 售卖为主，是吧？就我们发现，在过去的这个油条的这个制作的时候，这个配方吧，传统配方，那个反碱盐，其中那个反含铝啊，对人体是这个不好的哈，对身体健康是有。 不，后来现在都大家都不用铝锅了嘛，也是怕这个铝有影响。 是有危害的。于是我们就想研发一种，在家庭可以便捷操作的，这种油条油饼粉。没有这个铝害。是吧？就是为了研制这个油条油饼啊，我们首先是到摊点上，去偷师学艺， 学人炸油条哈。 啊，是这个，实话实说，一开始我们是跟这个摊点先跟人家学，去怎么做去怎么做，经常我们是凌晨四点就跟人家一起，学怎么去这个和面呐，怎么去这个去制作呀，等学会了。学会了以后我们就自己做。那么在这个核心试验部分呢，我们选择了很多的这种这个无铝的这种配方。 来回试。 来回试验。应该说这个经历的挫折也是很多。反反复复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做了500多次实验。应该说炸了4000多根油条吧。终于把这个无铝配方的这个油条粉和油饼粉，应该说做的比较理想了，适合家庭制作了。应该说在研发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那个研发人员呢，这一些小姑娘经常揣面揣的这胳膊呀， 得和这面， 胳膊都很疼。另外每天这个炸油条炸的这个满身。都是味儿， 油味儿 啊，都是味儿，洗有时洗都洗不掉。就真是快成了这个油条西施了， 太不容易了 啊。对，但是后来这个无铝配方这个油条油饼粉，研制成功了啊，应该说老百姓，现在很多可以在家里进行，便捷这个安全的进行的油条油饼制作，制作这个可口的这个营养早餐。应该说我们付出点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在家自己我们就能够炸油饼炸油条了哈。 对对。 这是这个为了研制这个油条粉哈，付出了很多。现在还有这个微波蛋糕粉啊。 这个是09年的时候吧，就是我们的一位老领导就是回国，带回了一条消息，说在国外啊，这个预拌粉比较多，超市里琳琅满目的。 预拌粉就预先拌好的一些粉。 对对对，预拌粉。实际上自发粉也是属于预拌粉的一种。 什么这个预拌粉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拌的什么？ 预拌粉呢，就是把这个由这个在食品制作前需要添加的，比如说像酵母啊，像糖盐呐，这些东西都预先的添好， 叫预先拌好了。 对，这样您在操作的时候啊，就不用费心的考虑这个添加多少，那个添加多少。添加比例不合适，容易造成这个失败啊，或者说是其他的问题，是吧？ 你们已经事先把这个比例给严格的控制好了。 对，适合，比如说有适合家庭制作的，有适合于工厂制作的。这个都不同啊。那么微波蛋糕粉呢，就是在这个09年的时候，我们老领导带了一条信息，就是说当时国内大多数面粉厂家还没涉及到预拌粉这一块儿，我们决定这个尝试尝试，当时我们就靠这个翻译国外同类产品的一些资料，然后通过实验，就说进行的这个产品的研发，应该说当时制作的过程也不太顺利。记得当时我们的这个研发这个人员呢，应该说他要不能用这个这个，比如说实验室的搅拌机啊、打蛋器啊，不能用这些，因为咱们家庭当中没有。 就要模仿家里头做的时候怎么 做。对，用筷子打蛋。一天要打这个几盒鸡蛋。 就打蛋和这个面粉啊。 对。 看如果用家里头这种手动的打蛋和这面，能不能够达到它一个良好的这个发的状态哈。 对对对，要模仿家庭制作，不能用这个工业的办法去做。应该说做的也是很辛苦。每天呢要进行那个各种实验，反反复复。应该说那个时段，就说大家虽然很辛苦，但没有怨言。最后，应该说还是把这个产品呢，做出来了。现在呢，就说我们还要对这个产品进行升级。因为这个产品， 就说 还是很方便的，因为微波炉就是、就把那个粉打鸡蛋和好之后倒到碗里头，放到微波炉里头转一下，它就能成一蛋糕了哈。 对，现在我们是打算让它更广泛一些，比如说、能用蒸锅蒸这个蛋糕 哦， 啊、有烤箱的呢，也可以用那烤箱烤蛋糕， 嗯， 啊，让它更广泛一些。这个现在我们正在研发， 还有这个微波蛋糕粉哈，现在真的是为了适应大家在自己，很多人也愿意自己在家做这种个性化的需求，你们也是研制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哈。 啊，对，现在就是尤其网络销售，我们那个这几年占我们的销售比重也是逐年增加，应该说网络销售的这个一些这个购买群体都是咱们的年轻的朋友们，那么他们更注重体验，更注重这种动手操作体验的这种乐趣，所以像这类这个西式这种这个食品的制作，我们下一步，这是我们也是一个重点的研发方向。 现在网络销售这个烘焙的这个很巨大的一个产业， 目前应该说发展， 我周围很多朋友在做这个， 发展的很快， 是。一叶知秋还发了他们家用的这个古传富强粉的一个大袋儿，他说古传面粉是咱老北京人一直都吃它，值得信赖的大品牌，吃着放心，说别的品牌的面我们家还真是挺少的，都信赖咱们这个大品牌。那么 感谢这位听众的信任。 那么古传在这个研制了很多这种新的产品之后呢，应该说就是在适应大家的这个需求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改进，比如说我就知道刚才一开始您也说了，对于这个包装方面也做了很多改进是吗？ 对，应该说包装啊，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前，可能年纪大一些的朋友们还记得，统一都是25公斤 一大袋儿。 对，那么进入九十年代呢，因为古传食品公司，率先在全国就是做出这种小包装，当时是5公斤的呀、10公斤的呀，这种那个编织袋和这个无纺布的这种小包装，到后来呢，这个为了这个。让这个包装啊，更便捷，更利于咱们现在生活节奏更快的家庭使用，包装规格在逐渐的缩小，比如说2.5的呀，1.5公斤的，包括现在1公斤的呀，这个都有。 现在真的，因为尤其是很多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就是如果他很少做饭的话，就买一大包特别的容易坏，放的这个是尤其是放的这个。厨房里头又比较热比较潮湿哈，就愿意买小一点的这种，偶尔做一做 啊，方便快捷哈， 对 好保管， 是啊，关键是一大包坏了特别浪费，主要是 啊，是这样 啊。现在最小的包装有多少？ 我们目前在超市里卖的比较多，最小包装的话就是通用面粉的话就是1公斤吧，1公斤的啊， 这种就特别好，有把这个包装变小是吧？ 对，另外材质上也再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从那个编织袋的呀，到这个无纺布的呀，到纸的呀，到塑料的呀，这个都有， 而且咱们现在刚才您也说了，有这个送货上门是吗？ 这个主要是我们网销，通过网销的这个 网络购物， 网络购物，然后这个进行这个配送， 哦，网络购物是可以给送货上门，这样这个年岁大的朋友如果买一些的话就很方便， 会方便一些。 好，那么说到这个古传，刚才你也说到了很多各种各样这个面粉哈，那么对于这个面粉这个挑选，赵总也给我们来支支招呗，因为现在市面上也有就是面粉的这个品种琳琅满目，这个咱们就比如说什么样的粉它适合做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怎么来看怎么来挑，但是现在你的包装好像也很难打开看哈，现在都已经是包装好的了。 这样就是挑选面粉呢， 嗯， 我建议就是朋友们呢，就是说，还是首先要选择比较正规的这种这个经销渠道啊，比如咱北京的一些那个超市啊，大型的超市，这种超市呢，一个是信誉比较好，另外它的仓储条件也是比较好，这样那个品质。比较有保证。另外咱们这个挑选面粉的时候啊，首先一定要想好咱们做什么用途，或者说您那个家庭 更喜欢做什么。 嗯， 比如说有的家庭呢，可能是就做一些常规的中式的这种主食，馒头啊、面条啊， 嗯， 这一些，那么可能选用富强粉就可以了。现在来说也是物美价廉。 就是刚才您说我这摊煎饼，其实用富强粉就行了。 也可以，可以啊。富强粉是在过去是一粉打天下， 通用的粉、 啊，通用的啊。 嗯、 那么可能对这个就说食品呢要求比较高一点的啊、 嗯， 比如说要做出的饺子漂亮，要筋道，那选择饺子粉呢、啊，雪花粉呢、啊，精致雪花粉呢、啊。还有你像刚才咱们这个加拿大小麦粉， 嗯， 这样它做出来的包出来的饺子更专业， 嗯， 是吧？更专业，更吃起来这个口感，颜色感觉更好。 加拿大小麦粉是指这个小麦粉是加拿大产的是吗？ 是这样，就说这是我们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 嗯， 然后在国内。在国内生产的， 嗯， 但是品种，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选择的是加拿大，西部的一种这个硬红春麦，一种硬红春麦，选择的这种春麦到国内进行生产，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地广人稀，另外它这个种植的时候啊，这个相对的，就说这个广种薄收。 嗯， 广种薄收，产量也非常低， 嗯， 品种也是非常好，所以这个小麦，特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个适应性强，另外就是说粉色也是比较不错， 嗯， 筋力也是非常好啊， 嗯，好，那么最后呢，这个赵总跟我们说说，在新时代下，古传如何让这百年的历史传承下去，让咱们这老字号更有新鲜感，更加贴近市场。来迎接新的江湖挑战呢？ 应该说，古传食品公司啊，自从成立以来，包括咱们在清末的时候，伊莱谋成立以来吧，也有百年的历史啊。应该说，在这其中啊、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克服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百年的历史当中啊，就说我们的体会。就说一是要紧跟时代， 嗯， 另外要不断的这个进行这个创新， 嗯， 进行不断的创新，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企业啊，永远在这个市场上竞争当中，处于这个优势地位吧，是吧？ 嗯、 那么在当前这个时代呢，就处于这个供给侧改革这么一个宏观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啊。历程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嘛？那作为北京古传食品公司的战略，就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及时跟进，那么利用我们立足北京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能力啊、研发能力啊，这个企业能力的优势，重点在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质量上，下功夫，通过这个新技术、新工艺的这个不断应用。持续推出满足客户的这个新产品，重点在下一时期，要打造啊具有古传特色的这种精品，来满足咱们人们不断提高的这种消费水平，比如说咱们这个一些古传的精致雪花粉呐、麦芯粉呐、还有加拿大小麦粉呐、应该就属于这个系列，这是满足这个相对高端需求的。 嗯， 那么另一类呢，就是我们主打的方向就是这个高纤维系列小麦粉，也包括我们正在研发的这个全麦粉。那么这一类面粉呢，就是满足人们对于这个膳食纤维，对于这个一些营养素要求比较均衡的，对健康消费需求的这种群体。 嗯，也是。满足大家从吃饱到吃好吃出健康的这样的一种转变哈。 是的、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公布第三道题的答案了，要请赵总再来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一边公布答案一边数这个数吧。来，您看看第三位、第三个答案给第几位答对的朋友想一个数跟咱们古传有一点关系。 好，我看看啊， 咱们就选一吧，永远争先。好吧， 好，哎。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古传的航海日记。作为油饼油条启发剂的明矾是含铝的化学蓬松剂，如果经常过量食用可导致神经系统病变。这一问题也一直萦绕在精良集团研发人员的脑海中。经不断实验，古传研究出了无铝配方油条粉，而在研发的过程中，烘焙工程师更是变身油条西施，炸了4000多根油条，最终才将配方确定。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C， 您猜对了吗？ 好，那么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希望0341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在这里呢，还要说一下，新春这位朋友问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赵总说呢，请您把这个电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他会请这个技术人员上您家去给您解答这个问题。 好的，好， 嗯，好，感谢。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了解了一家百年老字号承担起的社会责任，那么也知道了很多古传面粉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正是这些古传人的不懈努力，保障了普通百姓的食品安全，让大家吃得健康也吃得安全，真正成为了北京人放心的面袋子。也希望古船这艘百年的老船能够劈波斩浪，驶向更加广阔壮丽的海洋。再次感谢赵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啊，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嗯，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还是了解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岁末年初，国家博物馆又迎来了一轮大展，张大千艺术展开幕。张大千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他不凡的人生经历与卓越的艺术创作为所有人所瞩目。张大千为什么临摹敦煌？他对古画如何理解？他为什么要自己作纸？城市文化范儿展览评论员带您看展，并了解这次展览的背后故事。 心情不需要调味料，趁热的再做一起带特调，面粉慢慢的摇，酸酸的暧昧在食谱上做记号，浪漫的原动力有了目标，还在蛋糕上跳 只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017年鲜芋仙品牌的进口野生海参在享购时间全年的销售量呢，同比于2016年销售量是增长了2倍。所以新春将至，厂家决定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来一场不一样的优惠力度，让大家今年享受不一样的海参年夜饭。 是，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活动中订购一盒，厂家无条件补贴送一盒，再送一盒。 哇， 等于说是现在打进40071061108，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 嗯， 划到每盒呢才666块钱， 太棒了！ 而且呢，今天凡是订购海参的朋友啊，全部免费赠送一只，价格是299元的海参焖烧杯， 嗯， 和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那鲜芋仙呢？新年补贴首发站就是北京。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马上就是春节了，孩子盼过年，老年盼团圆，全家老少呢围坐在一起包一顿大年夜的饺子，2斤绞肉，1颗白菜心，4个鸡蛋，再来5-6根的大海参，一锅白胖胖热乎乎的饺子，就是咱们今年年夜饭的压轴主食了。老人孩子都爱吃，关键是今天底价订购海参的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嗯，手机尾号1517的朋友说，1000多块钱啊，给老人过节费他们也舍不得花，还不如花1000多块钱给他们吃一年的海参。 哎， 那至少呢可以给身体补充补充营养。 没错。 那7983的朋友订购了5套，那全家呢都爱吃，我觉得这一次购物啊很成功。所以今天呢再订5套，留着过年送亲戚送朋友。 可以。 还有我们2604的朋友也说，老爸今年身体不太好，做了 了一个大手术，想给他订点海参吃，可以吗？ 啊，当然可以了。您知道吗？这野生海参啊，都是生活在200米以下的深海里，除了有珊瑚岩石的摩擦之外呢，还有各种大型的海底生物的攻击。要是遇到危险的话，它就会吐出内脏，或者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护自己。但是别担心，这海参啊，修复能力超强，只要2到7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个完整的身体了。这就是野生海参。那今天呢，鲜芋仙的新年专档，花15块钱就能够品尝到地中海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这个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打进4007106108，1999订购一年的进口野生海参，咱们本档还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还有吊牌价2。